花生当饭食，佢哋话佢哋最积极。我系谢志峰。 生活态度就喺呢度。你哋而家听紧嘅系 hkpeanut.com， 我系陈淑庄。 芝麻力，日久见人心，破迷信讲真话。逢星期四晚主持陶君衡、 Anthony 阿龙，大军阀。 我冇所谓噶，我唯一就系食嘅嘢，我谂可能好大问题啫。吓，我冇所谓噶，坐监咪坐监咯，唔想做，唔想洗厕所，唔想洗厕所咯。啊因为我好怕污糟嘅嘢咯。 一传媒创办人刘志英喺占领区度过79日，同208人一齐喺金钟清场嘅时候被捕。占领结束之后，佢首次接受本地传媒专访，大谈占领。性格孤独嘅佢难得接触唔少市民，但系原来佢觉得同佢哋做唔到朋友。 成日人搞下你啦，嚟倾下偈咁又啦，咁但系我都系。即係有時炸低噶，嚟睇見有人嚟，我都揼低睇下書，費事唔好搞我大佬啊！梗係啊，你冇乜嘢，冇乜必要來來去都講嗰啲嘢啫嘛，都好好嘅對我嚇，咁啊有傾偈咁，但係係咪朋友咧？你好難成為朋友咯。呢個年紀，正如你而家我，你叫我再去戀愛，我戀愛唔到咯。 呢場佔領歷時79日，肥佬禮唔想運動爛尾，於是佢有時親自苦勸學生退場。 一路去邊我有寫，又同佢哋傾，又同每一個副機會。老去啦，再回嚟噶嘛？班友仔當你冇到啦，死都唔理你啊！啊，算數真係不得了噶。 佢對學聯同埋學民思潮亦都相當有名言。 佢咪嗰陣時做工頭嘅啫，啱唔啱啊？啊，我中人，啲黐線我話你，我贏咗冇人認你噶，輸咗就當你真係噶。嗰陣時真係輸嘅，你咪阻到咁多人翻工，搞到咁興，係嘛啲難嗰啲。如果輸咗你切腹，我同你傾，乜嘢都諗得到咯，班僆仔啊，咁惡居嘅都諗得到咯。佢對三子情緒差到不得了啦，食完飯擠到三子個老婆同佢執嗰啲嘢。 肥佬禮坦言覺得佔領79日好悶，但係就揚言有下一次爭取民主嘅大型運動或者佔領都會參加。 我覺得做人最緊要嘅責任就主動嚟就食咯。你遇到嘅困難，你咪要面對佢咯，唔使驚噶，最多係點啫？最多冇條命嘅啫。 咁啊，頭先嗰段片咧，即係嗰個重點咧，我相信大家都只會係擺落去佢點樣話商學嗰度啦。咁啊，第一佢就話即係要退場啦，去到中後段嘅時候，11月嘅時候，咁即係佢甚至乎係唔同意嗰個公投咧嗰、那個提議嘅。 佢喺我哋嘅台嘅節目都噏過， 唔係我哋嘅台嘅觀點，係呢個仙人掌。 哦，即係我哋即係俾我哋合併咗收購咗啦。啊， 咁咧，咁佢講， 我覺得佢講嘅説話咧，嗱，第一佢真係一個生意佬嚟嘅。我記得有一次咧，而家都唔怕講啦，佢就勸我同長毛，我都唔知點解佢勸我同長毛，就要收咗旺角嘅場。 佢真係以為你話事，大佬 佢真係要唔係嗰陣時未發生學聯嗰單嘢嘅，之前㗎啦。佢真係以為我哋可以咧，即係可以 收放自如， 號令天下，即係誰敢不從？我同佢講話，大哥，運動有運動嘅邏輯嘅。 嗯， 你而家好似天安門咁咧，係冇撚得搞嘅。呢、這個一定係要有共識。 嗯， 嗱呢個我覺得佢咧就做生意同搞運動係唔同。阿毛咧好好笑嘅。因为咧佢用咗个英文嚟形容，佢就话喂，屌旺角边有出路噶？你stuck住喺嗰度咁样。阿毛即刻答话啊，你果然系个生意佬啊！生意佬就系见到嗰度此路不通，我梗系褪噶嘛，大哥。即系呢个系一个聪明嘅生意人嘅做法，但系呢个唔系搞生意啊嘛。 嗯， 即系肥佬就第一，我唔同意佢呢个观点。 嗯， 即系如果你从一场运动嘅角度讲，佢有自己本身嘅逻辑。嗯，只系怪啊怪咩咧？我而家后屘我再检讨，揾一个新嘅论点。就是由低温开始，难听啲讲，

跟住喺度招摇撞骗，难听啲讲就系、是，喂，你去见中联办唔使通知党中央啊？喂，大佬，我同佢好 friend 啊，我唔需要你餐餐饭，你报告俾我听，你同边个食？见中联办使唔使啊？上个阅兵使唔使啊？使唔使我批准啊，大哥？你试下写文联啦、啊，你长毛无端睇佢睇阅兵啦、啊，屌佢乜光环都冇晒啊，大哥！佢一定俾我哋踢出党啦、啊，一样啫嘛。喂，你同我讲，我哋觉得呢个系一个策略。呢个是一个抗争的其中一个方法 ,OK, 冇问题。但有冇讲先，一定冇啦，如果唔返嚟点会退党啊， 分分钟个四方系喺呢个八五二嗰度先睇到啊，狄志远原来有分去阅兵㗎真系。 佢随时睇八五二先睇到人哋封辞职信添，屌你真系。即系退党信添啊。 喂既然系咁，其实民主党有一种做即系处理方法㗎，佢就是扮受害者囉。 佢今日咁囉。佢哋净系识做呢下嘢嘅咋？ 唔系，即真系完全系 你俾人玩到残咗。你谂下，你阿龙啊，都屌咗佢嘅呢个篇文啦。 唔系，你仲有一样嘢咧，就系你而家俾佢同埋阿边个，即系嗰啲咁啊几条友，阿黄成志、狄志远、汤家华三条友谂住组党，仲话谂住参加咧呢、這个。即係揾人去參選啊！呢、這個啊呢、這個湯家華退出咗呢個補選啊，大佬喂大佬， 喂所以梁家傑咧 嚇、 啊，我係真係 真係好嬲笑啫！係 喂你要嚟匯報，你喺 飯盒會 阿爺嗰度講咩嘢？唉，傑哥我真係越嚟欣賞佢。喂大佬，我未到呢個張大佬行出去宣大哥。啊 即系唔当我系泛民啦、 啊。喂，所以如果我嗰日星期二咧，唔系真系睇波咧，见到何俊，我就话：屌你叫翻我入嚟做乜捻嘢啊，大哥！ 啊、做咩？ 你使乜扮张图文嘅、啊？对住啲咁嘅人 事佬啊，大佬！ 喂，我大佬，你同我系敌我矛盾嚟啦！根本我而家怀疑你系卧底啊， 大佬！ 安内攘外，咪就系咁讲咯。 喂，所以梁家杰咧就真系有吉事 啊！ 喂，你 Junior 过佢上次我呢个访问大军份都问过佢啦，你 Junior 过呢、這个阿边个佢咧 ？Java 系咯。喂，佢喺度結結聲，即係當然冇入到麥啦，但喺個面前見到佢啲即係眼神噶嘛，我問佢嘅，係咪？喂，佢真係夠吉喎、啊！喂，我都未到呢個 agenda， 你彙報咩啫？屌，你真係唔當我泛民，我係冇撚當你泛民啊，大哥，係咪？我使乜你彙報啊？屌我不，我點解唔聽李慧瓊彙報啊？我点解唔听谭耀宗汇报啊？我点解听你汤家华汇报啊？如果同讲同中央， 佢仲好意思讲出嚟啊！真系唔知丑啊！呢条友真系， 唉，真系啊！ 样衰到震，大佬真系呢条友。唉，好，下一节翻嚟。